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关于心力衰竭的这个话题啊。那通过呢这个专家的介绍，我也知道心力衰竭啊，现在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世界流行病了哈。那也就是说，得这个病的真的不是少数。那很多这样的病的形成呢，是跟一些慢性病啊，长期的得不到很好的改善的，有一定的关联的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朋友就特别的想哈，说如果要到医院去诊断为心力衰竭了，那个时候真的是不太好办。那我们怎么能够早知道远离医院呢？ 谈到心衰呢，就是说这个，我想今天收音机前这些听众啊，大部分人是没有被诊断为心衰的。可是我们说人老了，我们皮肤有皱纹，我们关节不好啦，视力不好啦，这个听力不好了，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心脏一天一天的它也在衰老，那它衰老以后它是有信号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将来啊，殊途同归，我们都会走到这个心衰这一步，就是心功能不行了嘛。所以讲这个节目的意义一定不是讲给今天这个已经躺在医院里边明确诊断为你是心衰了你才引起你这个重视。我们说这个医学研究这个疾病发生发展这个规律，它一定追求的境界和目标不是说是我去为了治疗你，而是说我怎么知道这个规律以后让大家不要这个发生这个疾病。哎，这就是说我们未病先防嘛。那你谈到就是说这个如何早知道啊，我教给大家一个大家能做得到的一个方法。你像这个说一个心功能怎么来评价啊，你像美国纽约这个心脏病协会，他把心功能做了一个分级。他怎么分级的呢？就是说在一级的情况下，我们日常活动它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我们一定是从没有症状开始的。那么到了二级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就是我们日常活动就会出现这个早期这个心衰这个症状，你像就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哎，浑身大家总有些老年人老说总感觉身体没劲儿，这是表现出我们的症状。这没劲儿，事实上它在生理活动它是什么呢？实际上它是我们身体缺氧了，就是说你氧少了以后，一切的生理活动呢它都在减退。有些人这个呼吸困难呢，他老以为是他的这个肺脏啊或者支气管呀、呼吸系统他出了这个问题，事实上是你心脏出了问题。所以这是在二级的情况下我们会出现呼吸困难，全身没力气。那么到了这个第三级呢，就是我们的心脏如果是三级水平的话，那么它就低于日常活动而出现的心衰症状，就是说什么你这个呼吸困难乏力表现的更为严重啊，这个日常活动这个已经就是说完全受到影响，这个呢已经到了三级。那么四级呢，就是我们躺在床上或者我们在家里坐着都会出现什么，哎呦觉得憋气，然后这个没劲儿，这个 症状呢就越来越明显，这是到了四季。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这个测试的方法啊，有一个测试方法是什么，大家可以细心的记下啊，六分钟步行实验。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一种简单易行又安全方便的这个实验，用于这个评价啊这个慢性心衰患者这个运动耐力和测试这个患者这个预后。那么要求呢就是患者在平直的这个路上啊尽可能快的这个行走，当然不是跑，你尽可能快的这个行走来测定六分钟你步行这个距离。根据美国这个心脏病这个协会这个研究设定的这个标准呢，就是六分钟如果我们步行这个距离呢已经小于150米，大家想走六分钟你走的距离小于150米，这个呢就称为这个重度心衰啊。早期我们当然只是喘喘气，你看到了严重的时候你六分钟都走不出这个150米。如果这个我们只走了150米到450米，这个时候称为这个中重度心衰。那如果我们这个步行距离啊六分钟，我们走呢超过了这个450米，那么就为轻度心衰。450米，大家想一下，我们那个在学校上学的时候，体育场一圈是多少米？ 一圈应该是400米。 对的，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这个六分钟走了这个体育场这个一圈，再加上50米，这个时候呢，可以说，你是一个轻度的心衰。那作为我们老年人，你想知道你心脏坚强不坚强，你可以走一下。如果没有体育场，你拿步数大概有计步器的话，你大概测一下你这个心脏功能。如果你走了以后也感觉这个气喘吁吁很难受，其实你就是一个轻度的心衰患者，只是说你今天按照临床的诊断标准你还不够一个病人这个格。但我想每一个人谁也不想去往心衰这一步走，那怎么办？那我们就是做好这个有效的保健。在我们临床上有一句这样的话啊，就是说可以这么讲，21世纪心血管疾病医生啊，他面临一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心力衰竭。你看，一个我们人口这个寿命呢越来越长，人口的寿命越长，你想那对医院来说大家的毛病是越来越多了，因为你越老病越多嘛，是吧？还有你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律失常、瓣膜性疾病，什么血管动脉粥样硬化，这么大的阻力都让谁去扛了？让心脏去扛了。那么心脏扛一天，扛10年，扛20年，扛到最后，连他所谓我们说失去了代偿功能的时候，这个时候哎，就是比较麻烦。我们讲这个节目呢，一定不是给你讲这个临床怎么治疗，临床治疗我们到医院就完了，对吧？到那会儿综合的很麻烦。我们目的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心脏发展的这个归属呢，就最后是心衰。那么其实就是有很多目前啊咱们心力衰竭患者得不到早期的这个重视，或者说他根本也不会往这个早期这个诊断。你比如我是一个冠心病，我只关心我堵到什么程度，我根本不关心我预后会到最后发展成什么。当然我们这一块这个医院这个教育也有待于这个提高啊。你看，如果到了这个明显心力衰竭症状时候，其实这时候已经到了这个晚期，这个治疗呢效果也比较差，就是迄今还没有心力衰竭的这个特效药。尽管就是说近20多年来啊，治疗措施有了很大的进步，生存率呢也有了一定这个提高，但总体来说心力衰竭的病死率仍然不低。还有因为呢，就是心力衰竭它治疗呢它是一个漫长的这个过程，需要长期乃至终身服药，而且目前临床上应用的药物或多或少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良反应，再加上许多这个患者以及家属对心力衰竭他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使这个坚持心力衰竭的治疗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 这就是我们告诉大家说，所以说二十一世纪这个心血管疾病医生这个面临最大的挑战，最后的战场在哪里？在心力衰竭。其实大家知道心力衰竭多不多？有些人冬天就过不了，必须在这个医院里面去住，是什么？其实都是这个心力衰竭。 嗯，其实说到这个心力衰竭啊，刚才也提到它是世界的流行病了哈。真是一旦到医院去诊断你是心力衰竭，然后再抢救再治疗，我想呢这已经是晚了啊， 很被动，非常的被动， 对，这是自找麻烦了。所以在之前， 我们说的肺循环障碍来了， 嗯， 然后这个肺积水，然后下肢浮肿，我们用这个利尿剂啊，这个血管扩张剂啊等等，就是对症处理。控制症状，控制过来，控制过来，控制不过来，真的有些人就结束生命，有些人还得靠这个呼吸机进行这个呼吸， 对， 非常麻烦， 所以就根本谈不到什么生活质量了哈。所以咱们经常会强调，既要有长度，又应该有亮度，这才是好的生活哈。所以呢，我们才给大家提倡要养生保健的方法呢，是大家能够防微杜渐，不至于呢发展到心理衰竭这样的地步哈。那刚才你也说了好多的小办法和一些指标，大家呢也可以测一下自己呢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哈。另外呢，我们节目呢集结了节目的一些内容，也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目前我们呢集结成一个养生集啊，叫冬季养生五行五色。 五行五色其实就是五脏在冬天它如何保养， 怎么养， 包括这里面包括肾，还有我们的心脏，就是怎么来这个顺应天时，顺应规律，教给了大家很多具体的方法。 对，如果大家想免费的来索取的话啊，您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免费索取，因为我们这个量确实有限哈，所以呢是先到先得。我们的免费领取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节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心脏称为君主之官，心脏的生理功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主宰着血液、血管及其正常的运行，发挥着濡养全身的作用；二是主宰着人的神智、神明，也就是我们现代人说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虽然也分属于五脏，但主要归属于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正常，我们每个人就会精神振奋，神志清晰，思维敏捷，对外界信息的反应灵敏和正常。如果我们的心脏发生了器质性的病变，同时我们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也会功能异常，即可出现精神意识思维的异常，进而导致失眠、多梦、神志不宁，甚至狂妄，或者可出现反应迟钝、健忘、精神萎靡，甚至出现昏迷、不省人事等临床表现。作为中老年人养生，首先要养心。我们老去的不仅仅是年龄，我们血管里的斑块、心功能减退，都是血管组织、心肌组织发生了组织纤维化而导致的心脏老化。使用茶叶里提取的茶色素，同时使用中药提取物抗心肌组织、血管组织的纤维化，是我们中老年人疏通血管、提高心功能的有效手段。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心功能的有些退化，好像呢也是比较自然的事儿哈，但是我们能不能延缓它的退化，这也是我们通过养生保健的完全可以做到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哈，两种情况，一种呢，可能你已经被诊断为是心力衰竭的病人了，那我们在治疗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另外，如果我们可能有轻微的，或者说呢，想这个预防，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啊？ 我们讲这期节目的更大的意义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后面这种情况，就是说怎么我们怎么防止我们发展到那一步。 这个时候是作为我们患者来说，他是比较主动的。那你谈到这个，比如说这个临床治疗，我想如果今天有住院的病人，你在收听这期节目，你想心衰啊，他在医院的这个治疗目标，一个呢就是降低你这个重复发病，就是降低你重复发病率，再一个就是降低这个死亡率，改善这个患者这个预后。预后是什么？就是治疗以后后期这个疾病的发展这个状况。因为有些人出去每天他得吸这个十几小时的氧，有些人出院了还得带着这个呼吸机帮助他这个呼吸，以为是肺，事实上是心脏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临床治疗这个目的，就是降低这个发生率，改变这个死亡率，再一个改善这个患者这个预后这个发展。那么对于这个有症状的患者啊，肯定是先得缓解心衰的这个症状和这个体征，这样呢来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和这个延长寿命，减少这个心衰这个住院这个次数。你像有些人八十几岁了，甚至严重的其实年龄不大啊，七十几岁，他这个几乎一年大概有三四个月就在医院里面住，有时候医院也有点不耐烦，因为现在都考核嘛，考评这个临床这个周转率，好像是啊15天作为一个考评标准。那因为也没有好的这个方法，所以呢怎么来减少这个住院次数，那你怎么做到这个有效的保健？那么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听众的大多数啊，你像这个尤其我们这个没有症状的这个上了一点年纪的呢，怎么防止这个心肌损伤的这个发生和发展，那个延缓这个心脏病现在发展，对我们正常人来说就是延缓心脏这个衰老这个时间。那么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冠心病啊，这个二尖瓣膜关闭不全呀，瓣膜性关闭不全，心的失常，或者心肌肥厚扩张性心肌病这些呢，你怎么来延缓你发展到心衰这个进程？哎，这个也是我们要治疗预防的一个目标啊。心衰的这个治疗策略呢，包括短期应用改善这个血流动力学这个药物进行治疗，你像什么这个血管进行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利尿剂，还有改善这个细胞里边钠的这个含量，进行改善它这个钠钙的这个交换啊，这样呢改善这个心衰这个症状。那么长期呢，如果要应用这个药物治疗呢，就是延缓这个心室这个重构，就是重新构造这个心脏这个结构啊。这个一会儿有时间我给大家提一下，这个是它一个，这样呢就改善这个衰竭心脏的生物学功能，提高这个生活质量，减少这个住院和降低这个死亡率。那么心衰的治疗原则，它都包括哪些呢？包括这个病因治疗，就说你是高血压引起来的，你还是这个心肌供血不足引起来的，还是你瓣膜关闭不全引起来的，还是心律失常引起来的？哎，把这个造成你心衰这个原因找到以后，哎，进行这个有效针对性治疗。下来就是调整这个代偿机制，调整这个代偿机制，就说比如说有些人这个心的输出量它少了以后，心脏嘣嘣嘣嘣嘣嘣嘣，心跳动那个次数啊，他拿这个增多来改善心搏出量，可是你这么增多了以后，你那个非常容易引发这个心律失常，就是节律的失常。如果速度跳的次数这个心率多了，最后又导致这个节奏发生这个问题。还另外一个就是降低我们身体一个调节系统啊，就是这个神经体细胞因子这个活性，防止和延缓这个心室重构，缓解症状，改善患者这个心功能这个状态。在这里我谈一下这个病理啊，就是说我们最后是什么，这个说了那么多病，最后是什么这个让我们心脏没劲儿了，跳得不好了，这样我们知道了，我们才能很好的去保健。你看这个我们有时候这个患者做体检去照这个 X 光片的时候说，哎呦，你的心脏变大了，你的左心室肥厚了，其实就是我们的心肌肥厚了。那么心肌肥厚呢， 是对这个我们心脏这个后负荷增加的一种这个代偿机制。肥厚的心肌细胞这个数量它并没有增多，如果心肌细胞能再生的话，那我们这个平均寿命都会这个提高。而那它这个肥厚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心肌纤维化了，心肌纤维组织增多了。那么你像肥厚这个心肌引起这个早期这个变化，是我们细胞里边那个线粒体增加。线粒体大家都知道是给细胞提供这个能量的，它这个呢为肥厚这个心肌提供能量。那么到了后期以后呢，线粒体增大增多这个幅度落后于谁啊？落后于你心肌纤维组织增大的数量。这句话我展开讲啊，就是说我们为了给心脏这个力量，我们心肌细胞的线粒体也来补偿代偿嘛。线粒体大家都知道，我们吃进去的糖啊、蛋白啊、脂肪干什么，这里面加工成能量，让我们心脏这个跳跳跳。因为你这个没劲儿了，为了顺应性的这个代偿，我们细胞里面线粒体那个数量啊增多，来给你这个心肌提供能量。可是你还在那造，你还不注意这个保养，你还不治疗这个原发病，哎，我们的最后那个线粒体增加到这个最高峰以后，它就开始下降。这个时候已经满足不了了。失代偿是什么？你那个心肌组织之间那个纤维组织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线粒体已经满足不了你，落后你心肌纤维这个组织这个增多。这样呢，心肌从整体上就显得这个能源不足，而逐渐的发展成为这个心肌细胞也会死掉的嘛。那死掉一个，心肌细胞可就是死一个少一个，是吧？心肌肥厚呢，它也是这个心肌收缩力那个增强，克服这个后负荷阻力，使我们这个心排出量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这个正常。这个时候，就我们感觉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感觉我们还行，事实上，你心脏已经在努力的在那儿给你想办法，我们必须给他得创造这个条件，叫他减缓这种障碍。那这个就是，大道理讲，就是怎么把心肌组织这个纤维组织降低吸收、降低吸收、降低吸收。所以我们给大家讲，抗纤维化，抗纤维化不简单的是一个，就是说这个对你的肺去了。纤维组织给大家普及过，哪里都长，最后你到衰老到后边的共同病的改变，它就是纤维化。你看有些人他通过抗纤维化，他说诶，我有劲儿了。有劲儿是什么？一个是红细胞带氧，再一个你最后那个心脏功能能获得正常，就是那个纤维组织被这个基质基层蛋白酶和纤溶酶降解吸收，心肌组织少了，那个心脏的这个肥厚的心脏它又回缩了一点，诶，这样它跳动起来呢就非常的轻松，哎，容易便于工作。 那实际上如果哈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张主任的意思是，如果你现在正是一个心力衰竭的一个发生期哈，相对比较严重，那您到医院呢去赶快去治疗加以控制哈，这是要肯定去做的。那如果说您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心肌功能啊这个会有所退化，这个呢是也是一个正常发生的，但是我们能够延缓它哈。甚至呢，对于初期或者有轻微的心力衰竭这样的人呢，咱们加以养生保健是完全可以改变目前这个状况的。那么如果呢，您想更多的了解抗纤维化的情况，您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另外，为了答谢新老客户一年来的信任与支持，同时迎接2018年新年的到来，次富牌化为鲜胶囊等有关的健康产品呢，在元月份特别开展了优惠买赠的礼包活动。那活动期间呢，优惠礼包有限，先到先得。如果您想了解这个礼包优惠的详情，也可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节目主讲医师张正。随着年龄的增大，在生活中有时我们会感到疲劳乏力，下肢脚脖子周围有时出现浮肿，登楼梯、上坡、快步行走或跑步，干一点体力活出现呼吸困难、费力和短促，有些人常常在夜晚睡眠中被胸闷、